好，翻嚟第三节， 系 咁咧，就第三节咧，我哋咧首先咧就要先讲下以色列啦。以色列真的恶的， 啊， 以色列呢就近排啊就出了个 F16 啊，咁其实呢应该咁讲，嗱就以色列呢首先呢就佢喺中东嘅恩怨情仇嘛，咁我哋应该上一次都讲过啦，就以色列呢个恩怨情仇就係佢最大敌人呢就係伊朗，其实呢成个中东都打遍无敌手㗎啦，边个打都死啦，以前呢就打过叙利亚啦，约旦就依家冇料到㗎啦，跟住打埃及，埃及冇得还手啦，好啦，沙特阿拉伯唔敢搞佢啦， 唔敢搞。 咁沙特阿伯咧就养咗个打手，就叫埃及啊。咁所以咧，永远咧，如果打咧，就埃及系打头阵嘅。咁所以咧，以色列咧隔篱嗰个咧就埃及，但系咧而家多咗个咧就系叙利亚。咁叙利亚咧理论上咧就 叙利亚包住佢噶嘛， 包住。但系问题就系咩咧？就叙利亚就唔会得罪佢嘅。但系伊朗就会借叙利亚嚟牵制以色列咯。咁咧就之前咧伊斯兰国大家印象啊。咁咧就其实伊朗派咗好多佢哋革命卫队入去叙利亚嘅。就帮手打呢个嘅 ISIS 嘅。咁咧打完之后佢哋唔走啦，赖死唔走啦，就摆喺度咯。咁呢啲叫做请鬼容易啊， 请走难啦， 即系送啊难噶啦。咁于是咧就呢班鬼咧，依家喺入边咧就久唔久咧就会搞啲高难高地啊嘛。咁咧就佢好贱格噶，即系伊朗人咧，即系你邪恶族心会点咧？趁你瞓觉咧就射啲火箭弹过嚟嚟搞你咯。 你冇得瞓觉。 系啊，咁你就成日久唔久，即系嗱，老实啦，你话杀好多人就唔算，即系每次死十几廿个咁样，但你好烦噶嘛。咁所以咧就以色列咧会觉得系好麻烦嘅，咁所以咧以色列有冇发觉咧？之前咧就成日咧派啲 F16 去炸佢嘛。咁其实就唔系炸叙利亚嘅，系炸伊朗嗰啲设施咯。咁所以咧就炸到点样？有一轮咧炸到佢哋咧差唔多咧嗰啲部队嗰啲咧都死得七七八八嘅。好伤嘅其实，咁但系咧伊朗咧就胜在咩咧？就是，我谂人多啩，或者钱多啩吓，即系我唔知点解佢仲会钱多啦。佢真系心狠嘅，佢继续咧会派兵咧继续入叙利亚咧搞以色列嘅。咁我谂佢哋真系世仇嚟噶嘛？ 哦， 即系我喺度谂紧你嗱，我成日觉得伊朗嘅世仇应该沙特阿拉伯嘛， 系， 因为佢哋系搞嗰啲以前个教主啊， 一个波斯人，一个即系阿拉伯人， 但佢哋要争呢个叫回教正统啊嘛， 系， 即系究竟边个先系正式嘅？ 我成日 话哈利法， 啲土耳其人冇用啊， 吓土耳其人啊， 制唔住个灭咗之后就制唔住班阿拉伯佬， 系嘛？咁但系应该咁讲，阿拉伯佬会觉得我先系正统啦。 咁系。 咁所以咧，佢哋计咧就系伊朗人觉得我哋先系呢个嘅哈利法啦。 系。 啊，所以佢哋就嗰边吓，即系佢哋嗰个派别啊。咁咧，所以咧，依家相对嚟讲咧，就伊朗咧就会摆好多嘢。咁嗱，喺翻叙利亚嗰边咧，就叙利亚咧，其实因为同俄罗斯 friend 啦，所以咧其实佢都有一定嘅防空系统，例如 S-300 啦，之前就。 S-300。 跟住咧，而家咧就会多咗 S-300 啦。 系。 咁咧，理论上咧，佢仲有一个咧，就因为佢咧要建构咧。一个完整嘅防空系统咧，其实咧就要有低空、中空、高空，同埋要有远、中、近，即系咧要呢种嘅概念，一层层咁样建构噶嘛。咁所以咧，你见咧美国都有嘅，你美国咧就会点咧？就美国咧就会摆萨德啦，就摆萨德喺人地度啦，隔篱啦，咁咧就你有啲咩咧？如果有啲 ICBM 咧，如果你起飞嘅话咧，我就截你噶啦。咁起码咧我扫到我截我射，如果唔得咧，就会有交俾美国嘅加州同埋阿拉斯加咧就继续截。咁但系点解你发觉咧美国咁中意摆呢个嘅萨德喺人哋度咧？就是，因为萨德系帮你做第一转， 系 执咗剂先。 系 如果我 fail， 我就靠我加州同埋阿拉斯加。 起码我 detect 到你嘛，你起飞我 detect 到你嘛， 系啦， 出得你跌落嚟先知嘛。 所以我 detect 完之后，我仲要加我射嘅， 系咯， 接你嘅， 系咯， 接唔到，好啦，咁咧就要靠咩咧？就靠后面加州啦。但系个问题点解咧？以前都系咁噶啦，以前都冇萨德噶，系咪？但系点解而家咁坚持萨德？就因为萨德过咗一阵。加州同埋阿拉斯加嗰转咧，根据咧以往嘅经验咧，大概命中率都一半嘅啫。 哦， 即系理论上咧，你要射两支就射两支先 guarantee 一定中。 你学你话斋，应该系升上去下一仗二节嘅落度， 最二节嘅落就难噶啦。 落个难。 咁所以理论上咧，加州同埋嗰个，如果加州同埋阿拉斯加射咧，你当一半命中率。咁你冇问题噶，你射一支咪两支咯。咁但系你饱和攻击咧。即系你知佢哋 short 噶嘛，佢哋可以射500支噶嘛，理论上， 同埋佢啲弹头会分噶嘛。 系，即系如果俾你出咗大层，就分10支嘅。 系啊， 咁都系俄罗斯技术啦。 系， 大陆都得嘅。 系， 北韩就未得，北韩就一支嘅啫，应该。 系， 最多3支，我谂唔会过3支嘅。系，一个问题个弹头嗰个微型化做唔到啊。 系， 咁所以咧就做到依家咧个情况就系咩？就是，以色列咧已经系觉得系咩咧？就系，是，我依家咧就一定要搞你嘅。咁咧，俄罗斯嘅防空咧，其实你比美国佬比咧就会精细啲。嗱，头先美国佬讲咗啦，远就萨德啦，近就用翻佢哋本土啦。咁咧，俄罗斯就唔系俄罗斯嗰啲咧。首先第一个同你唔同就系，咧，美国咧就萨德系喐得嘅，车嚟嘅，但其他多数咧就坐地嘅。咁咧就俄罗斯通常都喐得嘅， 呢啲真系车嚟嘅。咁咧，依家咧就佢其中一个咧，今次咧就以色列杀佢嗰个咧就叫做海鸽啊嘛。 哦，你都讲过啦呢、這个。 我印象中意几个以前讲过啦。 系啊， 因为咧就叙利亚咧成日俾人炸，呢、這个都系俾人炸得多。 系啊， 咁咧我有印象咧，我睇过条片啊，应该系几个月之前俾人炸嘅。 系 炸嘅时候咧，架车完全冇反应嘅。 系 冇反应到咩咧？就我觉得佢好似系冇开着， 冇开机， 即系冇开机啊。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嗰边唔够电啦，即系个情况啦。咁咧今次咧就以色列派咗 F 十六嘛。咁啊，空袭咁咧就其中一个咧情况咧就系俄罗斯嗰边个海鸽啊，系啊，咁咧就 S 廿啊，我哋叫或者佢叫做SS 廿二啦吓，即系叫做灰狗啊嘛，又系叫做龟 侠，灰狗 系咯，即系但我哋个感觉就唔似嗰只啦吓，咁咧嗰个防空导弹啦，咁咧就炸鬼咗佢啦，咁、那个问题就系依家咧炸佢咧，但系点解佢完全冇反应嘅咧？因为嗱 ，suppose 部嘢咧就如果开机嘅话咧，就应该系 test 一啲近距离嘢嘅， 系 又或者低空嘅， 系 咁跟住咁样炸，会唔会第一就系人哋攻炸你？ 系 咁，但系如果你就算你攻炸你自由落体嘅炸弹慢嘅啫， 系 咁如果我 detect 到我即刻去迎击你都唔系 应该得啊？佢机关炮嚟噶嘛，可以打到炸弹咧，应 该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咦，佢成部机都唔喐嘅， 系 咯，系嘛？咁所以就其实佢系咩事咧？ 跟住有冇 S 200喺附近啊？睇住高空。 系啦，咁其实咪调翻转讲，应该系叙利亚依家个防空网其实系好疏嘅咧，应 该好疏， 应该系唔密嘅，定系人哋用咗呢个嘅咩咧？用咗F 三十五渗透咗你电子反制， 都有可能，因为咧系而家系你俾人睇到你一边，但你睇唔到喺边， 系 即系你嘅飞机系揾到你个防系统喺边度， 系 而你冇开机 support 应该揾你唔到啊，你有啲遮蔽嘅嘢噶嘛， 但系其实咧。 最人哋揾到你， 最弊个问题系咩咧？就是、美国咧，佢可以在上面咧，佢用 RQ4 噶嘛？ 哦，系。 佢用个 Global Hawk， 佢已经睇到你边噶啦。 系。 佢睇到你边之后睇住嚟食咯。 哦。 佢话：，喂，我帮以色列个情报 share， 嗱，你讲你要嗰几嚿嘢咧，我已经画晒图俾你噶啦。 系。 喺嗰度，就坐标俾埋你。 系。 咁咧，你部 F16 咧，你炸佢啦。 系。 咁所以你问我，我觉得系咧，虽然架车就得啦。 系。 但系我怀疑佢嘅问题系咩咧？就嗰、是、啲经费啊、资源问题咧。 系。 摆嘅啫。摆嘅啫， 摆， 即系佢摆喺度。平时咧，可能开机咧都唔可以廿小时开噶，可能睇住嚟开咯，即系可能呢部开八个钟，嗰部开八个钟咁啊。 哦， 我估咋，可能因为都食电噶嘛，咁所以咧，我估咧呢啲嘢咧就，如果唔系唔会咁不堪一击啊。你起码死前都挣扎下嘛，佢真系冇噶，你可以打唔中，但佢直头我睇就冇反应嘅。 他时开车都冇噶啦， 系冇，咪走啦，即刻跳车啦，系嘛，咁样炸埋嚟系咪先？所以咧，今次咧最大问题系咩咧？就系、是、嗱，如果咧你呢部嘢一俾人炸咗嘛， 系 仲有人买嘅咩？ 新嘢喎、 啊，新嘢嚟噶，一仲会有人买咧，咁就好难讲啦。 系 啦，呢、這个即系呢个炮弹合一个系统，咁所以咧就嗱，当然咧有人亦都话咧，佢炸咧即系炸住你有啲雷达咧，咁有啲俄罗斯嘅产品咧，佢哋话入咗中国嘅雷达， 系咩？ 即系用中国嘅雷达技术摆咗入去嗰啲防武器， 系 咁，所以今次俾人炸咧，证明咗中国嘅雷达唔 work 咯， 都系唔得， 系啦，未得住。 我都唔知系冇开定系唔 work， 我真系唔知。 唔系，我当开咗先啦。 系， 其实个问题系咩咧？会唔会俾人电子反制咗咧？即系其实你抗电子干扰嗰把好差。 咁啊系， 系啊，即系变咗就系咩？你一系就睇人哋。 即系可能你表面上就个 F 十六嚟炸咧，其实个 F 三五喺附近。 都有機會，有機會，或者有個電子嘅干擾機， 係咯， 係嘛？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就嗱，其實羅生門自說自話，俄羅斯嗰邊唔出聲啦，係啊，敍利亞嗰邊都冇咩講啦。咁但係就以色列就話：，我炸鬼咗你嘅城咁樣。但佢報咧就報 F16 嘅，但係就冇人知道其實除 F16 之外會唔會有其他機 involve 啦。係 咯， 所以係即係幾耐人尋味嘅嚇。即係有時呢啲消息咧就聽完之後，好啦，咁咧下一個嚇，我哋咧要講咧。呢、这个嘅 ICBM 啊，就嗱，其实应该讲 F35 先。咁 F35 咧有样嘢咧，我谂大家都会觉得系嗱，有几个 point 咧，我哋应该听得节目内咧，大家都认同噶啦。第一，首先佢咧系类似全知全能，就系、是、佢部电脑系劲嘅。第二就系佢嗰啲 sensor 系好劲嘅。佢可以包覆晒成部机360度冇死角嘅。第三个就系咧，佢因为太聪明啦，同埋佢嘅沟通技巧实在太好啦，所以咧基本上可以接驳晒依家你美军现役嘅所有嘅空军战机。 系， 唔好话空军战机，我谂佢劲到咧系连嚟紧啲舰船咧都同佢通埋噶啦。 系， 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咧以一个 C4ISR 嘅角度去睇咧，佢已经系可以搭通实全世界武器。 系， 佢做指挥，即系话咧，我见到乜我就叫你炸乜。例如话我见到嗱，如果我系 F 嗱 F30 未够叫 C 嘅。 系 F35C 咧，依家喺航母舰试紧啦。系嚟紧，如果真系可以服役，就系、是、福特级服役啦。 系， 但系我哋都估到，其实佢会喺卡尔文森部服役先噶嘛。 系啊， 福特级都未有耐啦。福特级你预都2021、2022先服役啦。 系啊， 呢两年都系试嘢啦。 系 啲嘢未试到啊。 系， 即系嗰啲着舰系统未得， 弹射都未得， 弹射都仲争啲。 系啦，咁咧，所以咧就你见咧就卡伊文森姆会率先嘅，我觉得 系 率先用嘅话咧，最大即系对佢哋盟国最大保障系咩咧？就系、是、只要你呢架舰去到边，如果 F 35先起飞， 系 佢喺上面 detect， 例如预警机 detect 到嘢， 系 跟住就 send 俾 F 35 send 晒俾所有舰，例如阿里巴巴级， 系 太空德罗加级，喂，前面有架中国舰艇，炸佢唔炸佢，嗱当炸佢啦， 系 或者咦前面有个飞弹飞紧过嚟。呢、这个系属于反舰飞弹嚟嘅，好啦，咁咧你就太空德罗加级你好射咯，或者阿里巴巴级你好射咯。 诶、哎，佢仲系预警机嘅功能啊？ 系啊，即系唔系直头佢系咩咧？指挥， 指挥。 前面有架预警，跟住佢指挥， 系 佢指挥晒，可能舰船同佢讲，舰长哦好，我发射咁样。 哦， 咁所以你发觉咧系咩咧？就佢、是、系一个全知全能，即系佢已经系 control 晒成个战场个态势。咁而咧呢样嘢先系现代战场最紧要嗰样嘛？即系现代战场最紧要就系嗰嘢快。 系 我发过你，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做到你做唔到。 哦，绝对啦！ 即系咧，我快过你之余，就系咧，你快过我都唔紧要，我揿翻你，就等你最后个系统弹咗。 哦， 跟住咧，咁快过你 F 三十就最大威力就呢度。我谂讲翻咧，就系依家咧 F 三十咧，似乎要俾个新任务佢。 系 个新任务咧，就系美国国防部嗰边会倾咧，就系、是、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你冇发觉依家好多国家都有 ICBM 啊？ 系 嗱，俄罗斯有啦，大家都知噶啦，中国都有啦。咁但系唔止国家噶嘛，例如而家最恐怖嗰个就叫北韩啦。咁北韩依家 你讲下咩叫 ICBM 先？ 呢、這个叫做洲际导弹啦。 系 啦，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咁咧就照顾下啲新嘅听众啦。咁咧就 ICBM 咧最恐怖嗰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嗱，首先成本咧，即系当然唔系平，我哋冇话佢平。 系， 但系你要去同发展一个 F 35啊，发展个 B52 啊，发展一个 B2 咧、啊，嗰啲载具嚟比咧，佢就平啦。咁咧你当啦，最平可能千零万美金一支啦。当渣啲噶啦吓，劲啲可能三五千万一支啦。咁但系你比咧，要发展个载台咧，嗱你发展个战机可能就五千万。 系， 但系你要发展战机相关嘅嘢就唔止啊。 系， 同埋个 project 一做就即系廿倍价钱啦。 系， 咁所以咧你要去整 ICBM 都还可以。咁所以 ICBM 就穷人嘅咩？穷系几光炸机啊。咁咧依家咧个问题就系、是、F 35要截呢啲 ICBM。咁咧以往我哋截 ICBM 有咩招数咧？ 外国者 咯。第一个咧就系咩咧？就是、用可以用萨德啦。 萨德 可以用外国者啦，但外国者咧已经好绝望噶啦，因为咧你杀到外国者咧系讲紧系100公里以内噶 ，OK， 咁你同即系好危险噶啦，真系好危险，咁、okay. 所以咧理论上应该系加州啊、阿拉斯加有个反导系统啦，跟住有萨德部署啦， 标三标六嗰啲啦， 跟住神盾级嗰啲要戒备啦，标三标六要随时截啦，但系如果咁啱射中嗰啲内陆嗰啲，你就大镬啦，即系你沿海好啲咯，咁但 系 好彩美国咧大城市都沿海啊嘛，即系如果射中间，我中间有啲咩大城市我都唔好谂到。 芝加哥啊，拉斯维加斯啊， 嗰啲系嘛，又会死啦嗰啲。但系最紧要就冇华盛顿冇死啦，纽约冇死啦，LA 冇死啦，即系呢啲冇死啦。咁呢啲全部有部署噶嘛。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北美自己入面个防空系统咧都有嘅，但系就好危险噶啦去到。咁你做咗我或者又好危险。嗱咁所以咧，依家佢哋发觉咧要多样嘢。咁咧系咪之前 Donald Trump 讲有个星际计划要开动啊？就 系、 是、喺太空度射雷射嘛。但问题系，大家都知啦，雷射自己嗰样嘢就系而家喺地球做啊， 都未做到， 都未成熟噶嘛。 系啊， 你仲要摆上太空、啊， 系， 即系你使乜你嚿装置要摆上太空？ 阿多啦，睇得星球大战太多啦， 系嘛？咁所以咧就而家呢个反而咧就大家觉得吹嘅。 我觉得多啦，春最终嘅目标系做个死星出嚟， 死星就做个死星，就喺太空度打爆咗俄罗斯，喺太空度打爆中国。我谂讲翻咧就即系依家咧佢哋就谂多条桥。就系、是、不如用 F 35带一个可以咧截 ICBM 嘅嘢。嗱喺技术上好唔好行咧？嗱技术上咧就大家知咧，因为呢架唔系太空战机嚟嘅。 第一三个问题啦，第一部系一部战斗机啦，第二部就飞得唔系好快嘅战斗机啦。 系 一点六倍音速， 一点六倍音速嚟紧可能1.8啦， 1.8啦， 或者两倍啦。 跟住之后第二样佢就系用呢个内置弹仓啦。 系 第即系如果你可以用外置嘅，外置就慢啲啦，更加 系。 咁啊，佢用咩弹咧？同埋 系 打咧？ 系嗱 ，Alex 咧呢三个问题系切中要害嘅，完全切中要害嘅。系啦，咁我哋讲下逐个讲啦。 系 第一个问题就系、是、第一个问题话嘛， 唔够快咯， 唔够快 系啦， 唔够快就唔系重点嚟嘅。 系 因为咧suppose 你只要全球部署咧，就唔使快噶啦。 O、okay、K， 即系等于嗱，今日 Alex 啦，佢发觉喂，我依家人在香港，但我要喺伦敦接受访问，我点算啊？唔紧要，你个分身喺伦敦得噶啦，佢、 哦、 帮你接受访问得噶啦。你带住个蓝牙耳机，你同佢讲 系啊，或者你个手机收得唔好，唔紧要，我啲发射台够多得噶， 系啊，够多， 快站够多得 噶啦。所以第一个问题就解决咗嘅 ，OK， 就唔使快嘅 ，OK。 你话第二个问题系咩？ 呢、这个问题就系佢 内置弹仓， 内置弹仓咁 系 佢 即 嗱，其实你第二个问题同第三个问题系同一样嘢嚟嘅。佢而家咧有冇一个战机系可以截到 ICBM 系冇嘅。所以咧个问题就咩咧？就 系、 是、如果你要做，一定要新，即 系 新做俾佢。好啦，如果新做俾佢咧，第二个问题就 系、 是、可唔可以摆落弹仓咧？因为你如果摆唔落弹仓，即系唔隐形啦。咁你唔隐形，佢 carry 嗰个任务嘅时候咧，一定要远离敌方嘅领土。如果唔系相当危险。但系另一个问题就 系、 是，如果你个机，大家知佢部机嘅几重噶啦，系咪？即系讲紧佢部机都差唔多成十几，又未到廿吨嘅，但系都好重啦。所以变咗佢 carry 部气又唔会话个吨数好大。 有啦问题啦。 系啦，但系你要截 ICBM 咧，你本身个弹体会太细啦。你唔系啲普通 AIM 一二零啊，或者自由落体嘅炸弹咁细噶嘛？咁所以咧，你仲要有火力噶，因为你支嘢唔系真系炸弹咁样落体嗰啲， 系 仲要装嘢噶嘛？ 系啊， 即系你要喷射。咁所以咧，成件事咧，你睇到就系嗰个弹会太细， 稳地喎。你因为 AIM 一二零都啱啱好够位 嘅。系啊，咁所以你话 就唔得。 但系你话可唔可以射远啲？你话如果射百几公里够唔够接唔够啊？同我问题就佢系佢唔系太空战机嚟噶嘛？ 系啊， 喺地球入边噶嘛？咁所以你射嘅时候咧，即系话咧你。首先架机唔够快，就令佢开唔到 RAM jack 啦，所以咧就唔可能揾啲 RAM jack 嗰啲去做啦，因为咧就要二段火箭啦，即 系 我二段火箭第一段助推，第二段再推，跟住先开 RAM jack 咁样截啦，哇咁好复杂嘅科技 ，M 三系冇呢个科技 嘅，唔系我当佢有，但问题佢 carry 唔到咁重， 系咯冇 RAM jack 啊， 咁如果你要 carry 咁重嘅，你就唔可以揾 F 三十，你就揾 B 二啊，咁你要揾啲咁大机先得，咁所以咧如果你要做咧，你揾 F 三十做呢啲好似好苛求。好啦，另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咁，除咗 F 三十，会唔会第二部战机做咧 ？F 十五啦， 系嘛？或者你换啲 B 一 B 啦？ 咁啊，揾双引擎啊，大佬。 系嗱，但系点解唔揾佢哋做咧？ 因为你话 data link 唔够强啊， 一来 data link 唔够强，话个战场太细，感知唔够好啦。 系啊。 第二个问题就系佢隐形啊。 哦。 个隐形就咩咧？就系、是、我可以穿插敌方系统。其实咧，我估到佢上年玩嘅。 我喺佢射嗰阵时， 你射嗰时我就搞你啊。 入嚟哦。 系啊，就是、因为你射嗰时，嗱，我哋成日讲啊嘛。反正玩 ICBM 咧，你有三个阶段嘅。第一个就 系 上升阶段，第二个穿出大气层，第三个翻嚟。 系 最容易截就 系 第一阶段， 哦、 所以咧佢就派 F 三十五喺你升嗰时候就射爆你。 哦， 呢、這个就系佢哋玩法。咁所以点解要隐形啊？就是、因为我要进入你领土，直头喺你附近就射你。 哦， 咁意思即系咩咧？就系、是、我个部署咧要同你好近。 系 咁，所以第一个问题就 系 我基地要够多。我朋友要够多，我要够贴你 啊！即系韩国啊、日本啊， 系啊， 台湾都有机会。 咁所以咧，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是、嗱，你又佢啦，即系嚟紧部署南韩啊嘛。 系 咁，即系话咧，佢要喺首尔附近，但其实 suppose 佢又唔会摆到咁近嘅，摆远少少。咁但系咧，一发电又类似一萨德 scan 嚟噶嘛，一 scan 到咧就即刻派 F 三十五，直头你上升轨段嘅阶段嘅时候咧，我就 F 三十五搞掂你。 系 依家就要咁玩咯。咁呢个就系其中一 个玩法，就 系 要咁样处理嘅。咁所以咧就我谂最难系要做嗰个弹咯， 系， 同埋你话飞唔飞到个弹仓咯， 系咯， 因为而家你飞唔到个弹仓咧就有啲危险， 系啊， 咁啊变咗冇乜意义，咁你俾 F 十都得啦， 系啦， 系嘛，咁所以就睇下，定系佢会做一个弹咧，其实系 universal 嘅， 系， 即系佢系 generic 系每一个机种都做到嘅，例如 F 十、F 十六、F 十八， 系， 甚至乎 F 三十五都得， 系， 咁啊变咗就我哋要睇 嘅后续点做，即系讲系啲再远程啲嘅空对空导弹啦。 类似咧，但要对付上升轨嘅嘢，咁系计算上有啲难度啦。咁所以 F 三十五亦都有个好处，就 系 佢个航电咧个计算轨迹啊，计算啲位都会好啊， 够快。 咁一定快 F 十五咧 ，F 十五系废噶嘛，暴露 啊， 大家都知道。咁所以就会 F 十六好少少啦。 F 十五 CD 都 OK 嘅，都再旧啲， 都渣渣地噶 ，E 好啲嘅 ，E 好啲啊， 都渣渣地 啦 ，E 好啲啊 ，CD 旧啊。 佢系 muscle 噶咋，摆明系 muscle 嘅，用脑啊，而揾翻呢个肥仔。 OK， 系啦，好呢一节嚟呢度先。